不再变得漫长，只想尽情享受这份静谧的感动。原来生活就是这样简单自然，经典久了久 就是 爱生活。 爱生活， 朴树和范玮琪的《那些花儿》也是一首适合在夏季聆听的歌曲，两个人唱的是各有风格的，朴树是唱的沧桑，而范玮琪则唱的唯美，两人将这首歌演绎得非常动听，喜欢不同风格的歌迷也可以选择去听不同的版本。那你更喜欢哪个版本呢？ 那片笑声让我想起我的那些花，在我生命每个角落静静为我开着，我曾以为我会永远守在他身旁，今天我们已经离去，在人海茫茫，他们都老了吧，他们在哪里呀，幸运的是